结果他却是没能等到让他激动的一刻，却是听到了一个让人忧伤的声音。那亮堂的窗口方向赫然有人说着， 没从这边来？ 没有，没看到人出来。 那边也有人盯着。浑然不觉立即明白过来，现在海卡那只能是等死，置之死地也只能硬闯了。飞快取消了遁身之术，角色立刻落下，门里也正有一人冲进。毁人不倦双手执刀，落下之势直接插了这人脑门，跟着双脚一蹬这人肩头，拔刀尖跳出，角色立刻炮弹一般的从门里弹了出去，人法却落。脚蹬刚刚进门的那个倒霉鬼，毁人不倦嗖一下就冲出门去，灰色的人影一道，直接从门外正往里冲的玩家头顶上越过。这一下出其不意，所有人都没心理准备，毁人不倦落地一滚，不做停留，起身一跳两三下就上了对面的房顶。街道上的追兵慌慌乱乱的，很是反应了一下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连忙转过视角，就见毁人不倦的身影一沉，似乎是已经下到隔壁街道了。又被这家伙跑掉了。众玩家心下有些恼火，这个毁人不倦他们都认识，甚至有个别人都被他识过装备，对这家伙本来就分外没有好感。工会方面虽然从来没有组织过对这家伙的大追捕，但是玩家私下却是对这家伙有过一些行动，只是一直都没能得手。毁人不倦和君莫笑对于工会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极端。毁人不倦从工会角度来说，他这样的游兵散勇怎么也无法伤害到工会的核心利益，再怎么弹跳也是蚂蚁咬大象，不痛不痒。但是毁人不倦的折腾过程中，工会总是会有极个别人的利益受到伤害，虽然在大工会这些的损失很快就可以补上，但是对毁人不倦有私人怨念的玩家就着实不少了。而君莫笑就要反过来了，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工会个人而言没有任何直接的伤害，但是他所显露出的气场却是在无形中压缩着工会的实力。如在第十区，君莫笑耀眼的光芒让新人玩家只知有这高手，不知大工会是什么玩意儿，这样情况非常影响大工会的发展，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却是很难感觉。能调动工会整体的毕竟还得是君莫笑这样的对手，毁人不倦才是实质上的捆绑销售的赠品，但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工会里却还是有很多人对于毁人不倦非常乐意假公济私一下。追杀毁人不倦，他们甚至不需要上层的督促，本身就很伤心。 东西吧，有没有人在？毁人不倦朝你方向来了。 对付毁人不倦，很多人自发就精诚合作起来。 我们在，但没有看到毁人不倦。 啊？ 这家伙在房顶上，他没有跳下去。 刚刚也爬上墙的玩家立刻看到毁人不倦正在房顶上躲藏着街上人的视角朝前狂奔。 南北四封锁四七四八两个路口。 南北四收到，但我们只有五个人， 他在房顶上能拖住一下就行。 消息传递不断，大家互报毁人不倦的行踪，调动最近的力量对其进行围剿。而联系的方式五花八门，工会建立起来的临时频道那只能供本工会的人使用，此时联合行动互相之间也需要一些沟通，游戏里游戏外的反正只要能互相传达消息就行。一时间接发消息的人都是忙得手忙脚乱。 路口就位了没有？毁人不倦马上就要到了。 在房顶进行追击的玩家 眼看路要到了尽头，连声催促： 准备好了。 这边都是早已严阵以待。 来了。 关注两个路口的五名玩家突然就见一道灰影从房顶上急速而下，队长一声招呼，众人早准备好的技能立刻丢上。但这一出手才发现不对，这灰影也忒小了点吧。 不是人，是件装备。 瞬间大家已经看清，但也就这一个瞬间，真正的灰色人影闪出，毁人不倦翻身落下，结果五人刚丢了技能，这还没收招呢，被毁人不倦轻轻松松的就这么冲突了他们的封锁。 毁人不倦突破封锁，现在南北四朝北逃窜。 虽然丢人，五人却也不得不送出消息，一边急朝北追。 南北四附近还有没有人啊？目标刚过四八路口，四九、四幺零、四幺幺都没有人能堵。 这边有人狂吼： 收到，四幺零路口马上到。 我们已经看到目标，正朝目标追击，东西九坐标。 东西十一增援中，坐标。 我们是东西十二，还需要我们的援手吗？坐标。 附近的玩家都是各报位置，连同坐标，追杀毁人不倦是搞得热闹非凡。但是三大会长此时看到此情此景，却是无语的非常。不是说他们介意大家追杀毁人不倦如此上心，关键是反差大的让他们有些郁闷。他们心目中的重点还是君莫笑，但是君莫笑那边却早在五分钟前就没了消息，没离开荒野小镇，却是已经摆脱了他们的追踪。现在对付毁人不倦，他们叫追杀，对付君莫笑，那已经是叫搜查了。有关君莫笑的消息，他们不断收得到的是两种，这里没有发现和那里没有发现。五分钟啊，拖战的话拖多少次都够了，但现在他们倒是知道君莫笑还没有下线，拖战了却不下线，那是完全没把他们的追杀当一回事。三人此时心下都有些不安，看着这也没有那也没有的消息，烦躁非常。再看着毁人不倦这边追杀得如火如荼，心情可想而知。 这家伙到底想搞什么鬼啊？ 除了在君莫笑和毁人不倦分头走的时候略略制定了一下毁人不倦也不能放过的方针后，在之后的讨论中，三位巨头就完全没有提到过毁人不倦这个名字，他们关注的始终只是君莫笑。三人的心情都是矛盾纠结的，君莫笑都消失脱战，他们原以为这家伙马上就会下线，本在失望愤怒，谁想这人却一直还在，结果人在，他们又觉得不安起来。毕竟下线才是最安全有效的办法，这人居然不下线，着实留了些悬念在人间。叶修这还根本什么都没做呢，就已经让堂堂三大公会的会长坐立不安了。找不到君莫笑，看着全是毁人不倦的消息，三人也是越看越有气。 怎么搞的？连个毁人不倦都搞不定。 陈野辉率先发火了，越是对追杀君莫笑迫切的人，这个时候越是难为陈文柱。可怜的毁人不倦成了他此时的出气筒。 九阳、金香，你们两团的人呢？怎么半天没有看到你们的消息？ 陈野辉公会里点名训人。 我们守南边呢。 九阳、金香都是家王朝核心高手，陈野辉的亲信。 还守什么？五分钟不见人，都动起来，去搜去找。 陈野辉吼。 找君莫笑还是毁人不倦啊？ 九阳小心翼翼地问。他有点茫然，会长开始是批评搞不定毁人不倦，然后话题一转点他和金香的名，似乎是埋怨他们不出力，然后又说五分钟不见人，这又是说君莫笑，然后就说去找。九阳感觉会长的思路有些乱了， 君莫笑。 啊，知道了。 两人领命，连忙发动他们团中人手，也是四下搜索。陈叶辉吼完这两个，又是点着名把所有带团的训了一遭。挨了训的团长回头就训团里队长，队长连忙督促队员。家王朝从上到下被敲打了一遍，没人再怠慢，搜的搜，找的找，还有部分也被直接指派去迅速把毁人不倦给干掉。陈叶辉现在看着毁人不倦就有些烦，感觉就像是要认真的做事的时候，却总有只苍蝇在嗡嗡的捣乱。毁人不倦狠下心准备拼出一条路的，结果却是遇到强力的阻隔。拼命也不是说就要至死方休，毁人不倦只是比之前更强硬，之前一些回避的地方此时都会选择强行突破，结果如此用强，却还是有地方没冲过去，冲得头破血流的毁人不倦此时距离他目标的北出口反倒是越来越远了，有被压缩到西边山脚的趋势。到了这边回旋的余地可就更小了，本来需要四面包围的，到了这里三面夹攻就行，局面可想而知。 二十四路口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交流又开始了，毁人不倦已经被逼向了这个位置。 有人。 有人答了一声，正是家王朝的金香。被陈叶辉吼过后，和九央两个也是各自带人忙碌，此时正转到这区域，刚好收到呼叫的消息。 毁人不倦朝你方向来了。 哦，交给我们吧。 金香是工会核心，所以思考问题的角度就比较上层了。对于毁人不倦，他的态度和上层是一致的。不过现在撞到头上，他也不想放过。刚才没由来的被会长吼了一通，他这也正堵得慌呢。偏偏这次行动目标一共就两个，想找个出气的都不容易。现在好容易撞到，正好好好耍一通。 散开。 金香一团之长，带着的人比其他小队可要多些，不是三五成堆的。此时十来人被他一声令下，在二十四路口散了个干净。 报告目标位置。 金香问道。 坐标。 有人回答，显然是一路追杀毁人不倦过来的。毁人不倦也算苦逼，他是一路撞着马蜂窝，压根就没脱过站，他要能脱站早就下线了，还在他那折腾。此时北边被人堵了个死，无奈向南跑来，前方又是一路口，以他跑了这么久的经验，这种情况肯定马上有人要杀出来堵上一堵。但这次路口好像意外的安静啊。毁人不倦不傻，工会的玩家也不呆，这种路口不冒泡，藏到一边搞偷袭，不是只有金香才会玩的伎俩。毁人不倦一路闯关过来，突破这种看起来很甜蜜的路口次数已达四次，金香这已经是毁人不倦遇到的第五次搞这种把戏的人了。但这一次和之前四次却有一点最大的不同，金香的人多。毁人不倦提防着没有直冲路口，他翻身上房准备来个出其不意，结果当他飞身下来后却是被出其不意了。忽然一个瞬间，路口一下子就冒出了足足有十五人，一对半的人数将毁人不倦围了个紧，他的身后看似还有退路，但是后方追兵已尽，从头到尾毁人不倦就根本没有完全摆脱过追兵。 看你还往哪跑。 手握一对半中部的金香一步向前，气势汹汹地朝着毁人不倦吼着。他和毁人不倦之间倒是没有私怨，只是单纯地找不到君莫笑，想拿着赠礼出气罢了。 哼， 毁人不倦冷哼了一声，也不多话，视角四下一扫，冷静地观察了一下局面。十五人已经完成的包围，这是他头回遇到，而且对方经验丰富，包围有层次，留出的距离空档正好是把可当瞬移使用的影分身术给计算了进去。毁人不倦已经不可能靠这个手段来脱身，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取巧的地方了。毁人不倦瞬间已经明白，他知道这一次是真正到了拼命的时候，要不杀开一条路，要不死在这里。做出这一番判断也不过是一个呼吸的时间，众人感觉也就是金香那句话话音方落，毁人不倦突然闪身冲上，目标正是说话的金香。擒贼先擒王，虽然眼下的局面就算制住了带头人也不会有什么质的改变，但是反正也是拼命，如果冲不出去就收拾掉个带头的也算是比较赚了。刀光一闪，毁人不倦来得极快，但金香作为家王朝的核心高手也不是一般玩家可比，看到毁人不倦不出声就冲上，也是连忙抬手就是一炮，三枚反坦克炮呼啸而出，扑向了毁人不倦，瞬间硝烟弥漫，爆炸的火光已将其吞没。 小心！ 旁边有人惊叫，金香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见颈间窜出了一道血花，刺客技能割喉。毁人不倦是怎么闪到自己身后的？金香不难猜出，无非就是影分身术，但难得是毁人不倦就在他眼皮底下施展的，他居然一点都没有看出来。任何技能的发动都是有一点征兆的，影分身术发动时角色身形会有一个略微的晃动，都知忍者有这手段，所以大家本就是在提防着。就是这样，金香居然还是着了道，因为毁人不倦的操作够快，操作越快技能发动的征兆就越是短促，而这是没有极限的。金香被近了身，对于一个枪炮师玩家来说这可是大大的不妙，不过金香却也没太慌张，因为此时的他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角色转身挥手就是拔击，枪炮式的挑空类技能，毁人不倦却早已经退开，割喉只是他顺带的一击，他的主动意图是突围脱身，实在脱不了再拼命。从金香身边退开，毁人不倦转身就已经跳起空中翻转，却是想从身前拦路的两个玩家头顶飞过去，他只是希望这两人的反应不要太快。这两个上来拦路的玩家，一个神枪手，一个剑客，令毁人不倦感到遗憾的是他们的反应一般的急速。剑客飞身起，直接就是个落凤斩，朝企图飞越他们头顶的毁人不倦劈去。毁人不倦无奈，顺势又是一招的操作，刃刀划出，落到了落凤斩的剑光之上。当一声响，招架只是一个设定允许的一种攻击对撞，并不是什么防御技能，攻击对撞那就是要看判定。毁人不倦用的只是普通一击，而剑客用的却是落凤斩的技能。